一定还记得旧房子的颜色，曾经我们在那里多快乐，让你感动的歌，曾经一唱一和，到现在听来是否没什么？你是否还记得扮演过的角色？每一天相演悲欢离合，我们都想离歌，总是那么匆忙，会让谁真的难分难舍？可是你至少还会有我，我永远是你回忆的寄托，那么多的考验我们也曾一起经过，时间的流逝算什么？你知道至少还会有我，我永远是你最后的寄托，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愿意为你而做，我在等待你说。你是否还记得扮演过的角色？每一天相演悲欢离合，我们都像旅客，总是那么匆忙，会让谁真的难分难舍？可是你至少还会有我，我永远是你回忆的寄托，多的考验我们也曾一起经过，时间的流逝算什么？你知道至少还会有我，我永远是你最后的寄托，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愿意为你而做，我在等待你说。